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。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说到游龙戏凤这个词儿，肯定好些人都不陌生。有人说了，这是个褒义词，也有人说了，这是个贬义词。反正啊，咱先甭管它是好是坏，单就看这词儿的使用率，那是相当高。您看，好些电影都用这个词儿当名字，港台的有刘德华主演的《游龙戏凤》，欧美呢有玛丽莲·梦露主演的《游龙戏凤》，就连京剧里也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叫《游龙戏凤》。出镜率如此之高，那您知道这个词儿它是怎么来的吗？卖酒姑娘巧遇皇上，佳肴美女福祸圣心，游龙戏凤上演大戏，真真假假难以辨清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巧说游龙戏凤第一集。我要说游龙戏凤这词儿，最早它是一道菜名，肯定好些人都不相信。您得琢磨了，从这字面上看，游龙戏凤这四个字儿啊，像是描述皇上和爱妃之间的事儿啊，怎么会是菜名呢？哎，您别着急，要回答您这个问题呀，就得先和您说说曾经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的一件秘闻。话说那是正德二年的一个秋天，树叶染黄了边塞，古城大同是一片秋意。一队看似商旅装扮的马队正从汉唐明塞雁门关出来，穿行在长城脚下。这队人马很特别，要说是商人的话，那这派头和这随行人员的眼神可有点不一般。守在马车周围的足有20来人，个个都是身材高大，眼神犀利，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向。从这个衣着上看，那也都是穿戴的上好丝绸，很讲究。要说商人有钱，可是按照他们这个穿法，除非是几大首富相约，否则谁也没这个资本让随从也穿得这么体面。围在马车周围的人都这架势了，那您说说这坐在马车里边的得是何等人物啊？那位问了，这到底是谁呀？您别急，坐在马车里边这位正是当朝天子正德皇帝朱厚照。朱厚照早先咱们介绍过，明朝出了名的荒淫皇帝，15岁登基，做了16年皇帝，有14年 都住在他精心营造的豹房里。这豹房呢更出名，别说在明朝了，就是搁到现在，好些人也不陌生。按照原址推测，这豹房的位置就在现如今出了紫禁城西华门附近。您别看现在这条大街上是商厦林立，可就在朱厚照当政的时候，这地界可是禁地，号称是宫阙连绵，一望无际呀。专门为他金屋藏娇啊，养个野兽啊，是给他提供享受的地方。咱别的不举例，单就说一个豹房，您就能想象一下这朱厚照有多荒淫了。朱厚照贪玩，这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。有人问了，守着北京好好的豹房他不待着，干嘛穿戴成商人的模样跑到大坑去了呢？对于朱厚照的贪玩，好些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从一开始的一棒子打死，逐渐到了各有分说。有人说了，朱厚照其实本性还是很善良的，只是比较贪玩而已。他是皇上啊，手里有权也有钱，所以这玩呢就比一般人要出点格。当然了，咱在这儿不评价朱厚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既然说到他贪玩了，那这次他假扮商人去大同就不难理解了。这就是皇上们最擅长的也是最时髦的玩法，微服私访。您想想，微服私访那就是皇上亲自出宫体察民情啊，既能玩还能落一个好名声，这多好啊。所以您瞧，这历朝历代的皇上只要出宫全打着微服私访的旗号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的听众啊就不明白了，说人家清朝皇上微服私访都奔江南，江南风景好，这姑娘也秀美，可这朱厚照够特别的，干嘛专挑大同去呢？其实啊，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现在一说大同，您准能想到俩词儿，一个是产煤，另一个就是文物古迹。可您殊不知啊，几百年前这大同特产可不是这两样。明朝一位学者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，说这大同的繁华和富庶不亚于江南，而且这儿的姑娘个个貌美如花。全国那么多地方，光是大同一地就出过20多位皇后，俗称是皇后之相。您听听，人家这位朱厚照微服私访奔大同，那可不是没有目标的。这天朱厚照一队人马走了已经快半天了，眼瞧着就到了中午饭点了，总得找个歇脚的地方吃饭呢。再者说了，朱厚照也闲不住，别看这一路上风景不错，可你老是让他坐在车上他也烦，这又颠又累的，而且这景看多了，再漂亮也没什么新鲜的。这个时候就看朱厚照一挑车帘子，探头往外张望，瞧了半天，远远的就看见前头啊像是有一个镇子，随口就把身边的侍卫叫过来了。哎，过来过来，我说前边是不是有个镇子呀？这侍卫赶紧回皇上，您眼神真好，这么远都能看清楚，您不是远视吧？啊，没错，前边呢就是梅龙镇了。啊，梅龙镇，啊，行了，你们快走几步，咱们就在梅龙镇歇歇。我这坐车呀也坐了半天了，也怪没劲的。等进了镇子呀，我自己随处溜达溜达，你们谁都甭管。皇上自己单独出去找乐子，这事儿要是放在其他皇上身上啊，可能少见，但搁在朱厚照身上不新鲜。朱厚照一队人马进了梅龙镇，其他随从就找了一间客栈休息一下，而朱厚照呢这会儿也不累了，也不烦了，这精神头全上来了，身上揣好银子，高高兴兴的找乐去了。朱厚照本打算先得好好在这梅龙镇上玩玩， 可谁成想刚走了没十分钟呢，这肚子开始叫唤上了。可不是吗，半天没吃饭了，搁谁也饿得慌啊。那就先找个地方解决午饭吧。朱厚照心里琢磨着，就开始在这镇子上边学磨上了。走着走着，哎，抬头一看，就瞧见呢这村头上有户人家，门前挂着一幌子，蓝底白字写了一个斗大的酒字。哎，看来呀这是个小酒馆。朱厚照认定之后，大步流星的就奔这个小店过来了。一进店门，朱厚照先是左右环顾了一下，这酒馆不算大，前前后后的摆了大概起五六张桌子，虽说装饰的比较简陋，可打扫的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兴许这酒馆附近没有多少过往的客人，所以别看现在是饭点了，这店里的客人没几桌。朱厚照找了一个比较清静的位子坐下来了，等着，等了半天，愣是没见店小二出来招待，这可让朱厚照有点不高兴了，心说怪不得你这店里生意不好呢，这客人进门半天了，没人搭理。想到这儿，朱厚照一撸袖子，啪啪啪，开始拍桌子。哎，我说，这店里有没有人招呼啊？拍完之后，嘿，还是没反应。这下朱厚照可真有点急了，瞧了瞧旁边正在吃饭的客人，好像跟没事人一样，刚要抬手再拍桌子，就听打这柜台旁边一道门帘的里头传出了一阵银铃般的声音。哎，客官别急呀，我这就出去。说着就看门帘的一掀，打里头出了一位身材苗条、穿着朴素的姑娘。本来呀，这朱厚照心里正在气头上，撅着个嘴，低着个脑袋，正琢磨怎么冲这伙计发怒呢，一听这声音，呵，这脆上心里开始发酥。哎呀，是个姑娘。等再抬头一看，完了，心里这火腾一下上来了。那位说了，这有人招待了，怎么还生气呀，还上火呀？他呀，这不是生气上火，是看见这位姑娘心里边闹火。这姑娘一看这相貌啊，年岁大概也就是十四五岁，您别觉得小，那年月十四五岁都能成家了。再仔细看看，这朱厚照的眼珠子都快离不开了，呵，白嫩的皮肤跟豆腐似的，一轮弯眉下边长着一对犹如杏核般的眼睛啊，齿不唇红，樱桃小口，透着一股子娇嫩的劲头。朱厚照好色呀，看见美女了，那点出息啊更甭提了，哪还顾得上生气呀，他巴不得赶紧把这姑娘搂到怀里呢。朱厚照这会儿但凡身份是皇上，估计啊他连犹豫都没有，直接就敢把姑娘抢回到宫里去。可是现在呢，一身商人装扮，您说您是皇上谁信呢？但凡出言不逊，再给当成流氓打一顿，想喊冤想找人救他都没戏。所以这会儿朱厚照只能先平静下，开动脑筋，希望对这位姑娘来一个智取。这姑娘一出来倒是挺有规矩，瞧见店里来了客人了，赶紧张罗，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让客官您久等了，您要点点什么我这就给您做去。这要是一般客人呢，无非就是发发牢骚，赶紧点菜，等着吃饭呢。可朱厚照呢，他心里有鬼，所以他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能和这位姑娘搭话的机会。朱厚照抬眼瞧了瞧姑娘，又看看四处，这才张嘴说话，啊，你们这店里就你一个人呐？要说这个店看起来呀，也不大，可就是你一个人，他前前后后忙活，估计像我这样的坐在这儿半天没人搭理，可够多的吧？您说的贫不贫？这姑娘听完了，生怕客人不高兴啊，赶紧解释，哎呀，刚才怠慢您了，实在是我的不是， 这店呢平时是我跟我哥俩人忙活，今儿个呢正好赶上我哥外出办事儿去了，估摸下午才能回来呢，所以店里呀就剩我一个人看店了。真要是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啊，还请您见谅，您想吃点什么我亲自下厨给您准备去。这节骨眼上朱厚照哪还记得饿呀，他这点心思啊全放到姑娘身上了，一听说呵，这姑娘的哥哥下午才回来呢，这心里快开了花了，时间越长他就能和这姑娘待的时间越久啊，而且发生各种事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。想到这儿，朱厚照这面目表情都快控制不住了，这嘴叉子跟对勾似的往上扬，一脸坏笑，一个劲儿的瞧这姑娘，把人家姑娘都给瞧毛了。这姑娘也纳闷儿，说这人不是有病吧，赶紧又问一句，客官您要点点什么，您快说我给您准备去。我要点这个，我琢磨琢磨啊，我这人呢这个口比较刁啊，您瞧瞧，吭哧半天没有一句有用的话，最后努了半天说了一句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小菜儿你随便掂量几个吧，酒呢也无所谓啊，都听你安排。这姑娘心说，我还是头回见着这样的客人，什么都听我的。行，低头一笑，那您等着，我这就进去给您做去。说完了扭脸儿从这柜台旁边的小门进去了。这姑娘手脚倒是挺麻利，没出多大功夫，三盘小菜外带一壶热酒这就端上来了。其实等菜这功夫，朱厚照比这姑娘还忙活，脑子忙活呀，得想着怎么能和姑娘套套近乎。各种各样的搭茬理由都让朱厚照想了一溜够。其实您从这点就能看出来，这朱厚照跟其他皇上不太一样。您想啊，哪位皇上会为了跟一个农村小丫头搭话这么绞尽脑汁，朱厚照就乐意，而且乐在其中。真要是这姑娘上来就投怀送抱的，估计朱厚照还真不稀罕。眼瞧着这姑娘把酒菜摆好了，就说了一句，客官呢请您慢用。说完人家扭脸要回屋了，这可把朱厚照急坏了，这姑娘不出来想什么法子也白搭呀。朱厚照一个劲儿的看旁边那些客人，心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吃这么慢，快点爬来，这姑娘就能出来收拾桌子来了，我也好有机会呀。可结果呢，半天没人起身，看来这希望不能寄托在旁边这些客人身上了。朱厚照一边咂摸着小酒，一边夹了一筷子菜，这口刚吃进去，哎，这主意来了。就看朱厚照仰头冲着门帘就喊，姑娘姑娘你出来一下。哎，这回姑娘倒是挺快，麻利的跑过来了。怎么了客官，这菜不合您口啊？那倒不是，你看我这一个人远道而来的啊，途经你这儿一个小酒馆，这也算是有缘分。刚才我这坐了半天了，你也没招呼我，这个呀算是你待客不周吧。再看看这菜，猪头肉、百花烧麦，外带一盘子青笋丝，您说这搭配也不错，不过呢太常见了。这么着吧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你呀做一道你们店里最拿手的，或者是别的家吃不着的菜，就算是弥补你的待客不周吧。姑娘一听这个当时慌了，客官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，您看我这打扮就知道我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，我一个农村丫头哪有什么好手艺，还做一个别人家没有的菜，您这不是难为我吗。朱厚照心里这点坏水都快溢出来了，瞧见姑娘如此着急，他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。姑娘你别误会， 我这可不是为难你啊，我刚才呀也说了，我只身一人途经这里，这都算是缘分。要不这样吧，也不用做什么别人家吃不着的了，只要姑娘您用心为我做一道菜那就行了，也算姑娘你为我尽尽这梅龙镇的地主之谊，你看如何呀？朱厚照这么一说，这姑娘放心多了。想想也是，这客官一个人吃饭也够孤单的，刚才确实让人家等了半天了，特意给人家做道菜尽尽地主之谊，这也倒是合情合理。想到这儿，姑娘抿嘴一笑，我没那么好的手艺，只要您不嫌弃，那我就特意给您做道菜。呵，听完这话，朱厚照直咬后槽牙呀，他不是恨呢，这是美的呀，但又不能这么明显，只能咬牙别让自己乐出来，随口应了一声，这姑娘转身奔后厨去了，给他做菜去了。有门啊，朱厚照心说，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，只要这姑娘不讨厌我，就能和我多说话，那这就是机会。约摸着过了大概20来分钟，这姑娘又打后厨端上一盘私房菜，这菜里边东西倒是不少，有鸡肉、大虾、鱿鱼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。朱厚照一尝，哎呀，好吃，赶紧问，这菜叫什么名字呀？这姑娘说了，这菜没有名字，这是我为您特意创新做的。这个秘闻讲到这儿，肯定好些朋友啊都得说了，这朱厚照一听没名，肯定他给这菜起了一个名，就叫游龙戏凤吧。您没说错，这菜的名字确实是朱厚照灵机一动给起的，叫游龙戏凤。但是您有所不知啊，就这么一道菜可引来了更多的秘闻传说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